北京时间几点几分？忘却时间，享受悠闲， 享受悠闲。 Yes, you are like you are. It is all I love you. 周末零压力， 周末零压力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朝夕相伴，天长地久。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-4595，0850130708。 夜晚是京台夕照的格调，夜晚是都市夜归的步调，夜晚是灯火阑珊的色调。 FM 九九九，昼夜更替，月落星辰，在音乐和人生的低吟浅唱中，带你只争朝夕。

to Metropolitan.

放自赏。 Now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似哭不似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缱绻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。

爱也总让两个人更坚强。Oh yeah， 我们不会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有多长，在我的世界都会有你守护肩膀。